九七 一八三四九九七。 凌晨十二点，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高允璇报道新闻。巴黎奥运国家队再添四面金牌，暂时以37金位列奖牌榜榜首。乒乓球女子团体金牌战，国家队直落三场力压日本，夺得金牌，实现五连冠，令国家队成功囊括乒乓五金，铜牌就由南韩夺得。男子十米高台跳水决赛，国家队的曹源卫冕夺金，梦之队成功在今届奥运囊括八面跳水金牌。艺术体操团体全能赛，国家队以第五名晋身决赛，并首次夺得金牌，以及男子举重102公斤级赛事，刘焕华成功夺金。另外，男子马拉松，埃塞俄比亚由两星期前才决定替补出赛的托纳，以2小时06分26秒刷新奥运纪录夺金。男子篮球方面，塞尔维亚击败德国夺得铜牌。出战奥运的港队体操和乒乓球代表回港，港队男子体操代表石伟雄说，完成奥运之后暂时会先休息处理脚伤问题，再决定往后的训练和比赛计划。石伟雄在机场表示，备战奥运经历艰辛，但很开心能够兑现承诺第三次参加奥运。他透露，过去半年一共注射四支止痛针才能够出战，现时步行仍然会觉得不适，未来会先休息一段时间。强调长远，无论是否继续做运动员，都要处理好伤势。乒乓球总教练李静表示，港队打得非常好，整体表现满意，但是一些关键球处理上稍欠运气，如果胆量和力度大一些，可能有机会得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政府在2018年起推行协助运动员退役转型计划，协助部分运动员入读大学和从事和运动有关的工作。政府会将计划更加细致执行，令到运动员因应志向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出路。他说，运动员有面对挫折能力，有坚持奋斗的精神，是不同行业都需要的元素，希望商界可以给予运动员机会。对于奥运女子剑击重剑金牌得主戈文蔚决定退役到马会工作，杨润雄说尊重和支持，认为运动员总有退役的一日，期望戈文蔚在工作上发挥能力，贡献社会。英皇查理斯三世和英国首相司纪贤以及警方高层通电话，是自英国发生13年以来最大规模示威骚乱之后，英皇首次公开评论事件。白金汉宫表示，英皇在通话期间了解最新情况，期望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共同价值观可以继续团结国家，并感谢警方的努力，赞扬应对骚乱的表现，致力恢复社会秩序。英国的反移民示威稍为平息，至今累计超过740人被捕，当中302人已经被起诉。这节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

好， 嗱，我哋大个钟头啦。 嗯， 头先开麦前咧，你突然间望到望我后边， 我听到啲声系嘛？ 咩声？ 系啊，我谂住冇可能噶嘛，有即系 后边有啲咩？ 我有声咯。咁我就唔出声咯。 咩声啊？ 讲嘢嘅声。 唔系嘛？ 系可能系个电脑啲问题啦。嗯。 吓、啊，心姐撞鬼、啊？ 唔会，系。 哎呀， 冇事。咁啊，好啦，红啦，加钱。 系啦，咁集节目好爆啦，好，唔好理啦。咁啊，冇问题啦。我哋成日都觉得做灵异节目，佢哋喺度系正常噶嘛。 嗯。 再加上心姐十几年冇嚟新城、 啊。系啊，真系啊。 系咯。今日我哋出边嘅同事见到你几开心啊！ 我都好开心。 系咯。 系咯，跟住哎呀喺度，哎呀你好开心。 好啦，喂，我哋讲翻系啊，再旧啲嘅嘢。 好啊。 就系、是、你喺粤剧界嘅先啦。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有一个就都经典嘅粤剧界。嘅鬼故，你话俾我知嘅，就喺东涌发生嘅。 嗯，东涌同东涌真系好劲啊！东涌系咁啊，话说嗰阵时我哋咧就系、是、东涌即系未曾而家发展嘅时间咧，系一个荒地嚟噶啦。咁啊有田基路啦，咁好啦，咁我哋咧就喺我哋个戏棚嗰度嘅对开，就系、是、叫做租一个度假屋。度假屋点咧？楼上嘅系所有嘅音乐师傅住晒楼上，我咧就住楼下嘅，系啦。咁啊，有一日，我翻去就见到一个系竹敲击嘅中乐敲击，佢咧就五步一拜，十步一拜，系咁装香。如果由我嘅行嘅路程，十五分钟先到台嘅，吓、咁佢咧可能男人啊快啲咁啊，好。咁问佢发生咩事啊？咁佢咧就话：哎呀，唔好讲啦，衰多口咁咯噃。好，咁其实有一日佢就翻去嘅时间咧，佢就见到一个女仔，佢就撩人哋。哇，咁夜啦，你仲唔翻屋企啊？ 危险啊！一个女仔， 啦，冇错啦，你仲记得佢咁讲，真嘅。跟住嗰个女仔唔理佢向前行，佢就追上去，使唔使我陪你啊？咁样即系懒衰咁啦。好，你咁厌闷啦，嗱，嗰女仔就拧转头望佢，一望之下佢知道发生咩事啦。咁咧，可能佢承诺啦。就要即系三步一跪，五步一拜， 系 装香。 见到咩先？ 见到佢冇形容啦，个女仔就拧过嚟望住佢，可能 系鬼啦， 一定系佢同佢两个有乜嘢嘅即系 agreement， 我唔知啦吓。如果唔系咧，佢唔会咁样装香咁诚心嘅。咁、话说咧，嗰、那个路口咧，我知道以前就有一间石屋喺度，有段故事嘅，有棵树。那个故事就是有一对痴男怨女呢諗住会结婚，屋企人反对，於是呢佢哋就諗住喺约会喺呢度私奔。 相相殉情。 又未必係殉情私奔㗎啫。 哦、 即係约定一起嚟就走啦，离、okay. 开屋企咁样啦。那个女仔去咗到咗，但係个男仔冇嚟。当时我唔知道，可能嗰、那个即系联络嘅方式都困难嘅，未必有电话。嗱，我唔知吓。卒之咧，个女仔等一日、两日、三日，已经心碎啦，一定唔会嚟啦。喺嗰个石屋隔篱棵树吊颈，系吊颈。 棵树仲有冇嘅？而家你估嘅？ 依家梗系冇啦，铲平晒啦。我哋做戏嗰时仲有，真系嘅。咁样就系嗰个位置啦。佢即系老老实实呢啲咁怨嘅，咁佢冇定好去噶啦、啊，个女仔、啊、永远冇人超度，更加啦，系咪？咁佢就应该就系撞到嗰个女仔。嗯， 咁边个讲翻呢件事出嚟？ 佢自己咯， 唔系即系个故事。 哦，那个故事我哋不嬲都知嘅。 哦，系咩？哦， 主会都知，乡村个个都知， 哦， 不嬲都知嘅呢、這个故事，就即系所以咧，我哋每一次行过咧，我都。正正常常咁样行，又唔好多口，又唔好多心，系啊知嘅。 嗯， 咁我咧就唔会话黑齐翻嘅，我哋日戏唔使做，咁夜戏咧，咁我就即系开七点半啊嗰啲咧，咁我其实四点半后五点要 嗰度咁仲有太阳嘅，我就唔会黑齐先翻嘅咁咯。 而家嗰度就唔同晒啦， 唔同晒啦。 而家就好容易去啦，各位，我都去过拍过嘢啦，都 系 系。不过嗰度都仲有神功戏做噶。 都有嘅， 有啊有啊，喺个庙对出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啊， 咁啊仲有咧，嗱我仲有另外一班音乐师傅，有一个咧就肥嗰阵时当年系细路仔嚟嘅，而家已经系一个好叻嘅即系头架啦啊，咁咧佢忽然间我一日上台见佢瞓咗喺我个箱位嗰度，咧我哋咧可以嘅，你唔住咧，你有一个叫三宝笼啊，拍埋落个蚊帐可以瞓嘅，瞓嘅，佢就瞓喺我嗰度，我话哇做咩嘢啊个啊肥仔咁样咯，佢唔讲，临到尾嗰阵时咧喺只船嗰阵时我哋咧杀咗罗姑最尾嗰晚咧有只船车我哋去咖啡湾嗰边嘅，咁啊全部一齐，佢喺嗰度先。讲佢话心姐你知唔知啊？佢话我哋即系十六个人喺晒上边嗰度住，咁啊晚晚都会煮嗰啲宵夜嘅，咁啊有一间房即系住唔晒啦，有两张床咧，即系碌架床嚟嘅就吉嘅，吓、有一晚佢行过咧，即系见到上隔床有个男人喺度瞓，咁佢仲话咧个老细咁识搵钱，礼拜六日又租埋，明明我哋俾晒钱包咗噶嘛，咁样好啦，我就系咁样讲，咁啊嗰晚咧我好肥好大只嘅。被人拱咗佢落地，自此咧凉灵气两晚，年气两晚都拱佢落地，因为佢多嘴啊，咁所以佢瞓唔到啦，瞓唔到咪日光日白就喺我个衣箱我个位度瞓，系又唔讲我听， 系 哎呀真系好。好多古灵精怪， 呢真系好多，因为你哋嗰阵时表演嗰啲地方都系好偏僻噶嘛， 僻系真系啦，系啦。 但系点解要去到咁偏僻嘅咧？ 咁系咁样噶嘛，神功戏 系嘛， 系啊， 因为酬神 系啊， 有庙就要 跟庙嘅，系啦，即系青衣系庙啦，青衣度度都系噶，系咪啊？长洲北帝庙度度都系噶，即系跟住个庙嘅。 咁同埋嗰啲戏唔系净系俾神睇噶嘛。 与 众同乐噶嘛， 系啦，你讲呢句就啱啦，冇错冇错，又唔系 一定嚟噶， 唔系纯俾灵界，当然嗰个神系主， 系啦， 其他嘅即系我哋系做俾佢睇嘅啫，咁样咯。 所以嗱，七月嘅神功戏咧，都大家仍然有一个概念就话，系咪有一场咧系冇人睇噶咁样？其实而家冇噶咯， 我做都冇，我做都有人睇，有人睇。我未试过做一场戏冇人睇嘅，系啊，未啊， 都冇， 都冇啦，系啦。 点样传出嚟噶呢样？ 我都唔知道，或者好耐以前咧，你点知啫？系咪？可能我哋啲前辈咧，系都唔顶个噃，系咪啊？ 咁就可能要问翻你啲师傅喎。 系咯，即系问师傅嗰阵时。系咯，我净 报个梦嚟听。 我净系知咧，净系知道点解嗰阵时有呢个叫做天光戏做。就嗰就冇乜人㗎啦。话说嗰阵时咧，即系山过山，你七条村咁先算啦。以嗰阵时交通咧，你行过一条村，你都要行成晚咁样噶啦，系咪？譬如A 村做，你 B 村行过睇戏，你都要即系好艰难咁山过山岭过岭嘅。咁有一次咧，就系近住个海啊，一杀咗锣鼓，佢嗰阵时都肯定做到十二点噶啦，点？好奇怪，所有嘅观众们啊，唔系翻自己条村，唔系去 B 村，又唔系去 C 村，行落个海度，全部行到心口啦。 哦， 系啊，危险啦，唔知点解，全部咁由此嗰阵时开始咧就唔得，唔好等佢哋走啦，所以就有天光戏做，系、 哦、 等佢哋咧坐定定。咁呢就俾啲即係四五线啊六七线嗰啲嘅鍾意噏乜就噏，你哋点唱就点。 都冇事。 咁呢 嗰段时间好啲嘛。 唔好走啦嘛。咁你就即係个人清醒啲囉，仲有啲锣鼓响住就好啲嘅。 咁即係佢哋一班人都係被迷咗囉。 係。就係、是、由嗰陣时开始，我前辈就係咁样讲点解有神功戏就係咁啦。 係。哇！原来呢个原因嚟噶， 系啊，冚唪行晒落个海度， 咁恐怖， 好奇啊，嗬，即系蒙咗你咁样啊， 系系，好啦，喂，翻嚟之后，你继续仲同阿心姐再可以再倾下偈，翻嚟。 好啊， 恐怖热线 1834997 潘小聪。 Imagine， 你讲嘢可以俾几万人听到，你有乜嘢想讲啊？ 咪 FF 啦，有你一个人肯听我讲嘢，都偷笑啦。 咁又唔好咁谂，要投身广播界，有机会啦。报读新城电台同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合办嘅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就可以接受一班资深广播人嘅教导，学广播制作同埋沟通技巧。表现优秀嘅学员仲有实习机会噶。 咁我都即打31209988，或者上 metroradio.com.hk/997睇详情先。 课程仲系持续进修基金认可，11月就开课噶啦。 喂，睇住嚟啊！ 好， 你睇住嚟啊！ 睇住嚟笑，睇住嚟扮，睇住嚟赞，睇住嚟学，睇住嚟知，睇住嚟食，睇住嚟睇住嚟。 记得睇住嚟啦！ 新城广播传媒体网络电视 MBO TV 7x24全天候无间断播放，欢迎你埋嚟睇，睇住嚟 音乐娱乐。生活财经 精彩视像内容，日日新鲜送上 MBO TV， 随时随地一揿即睇。 I used to think that I could not go on。 我记得嗰时系12岁开始听呢只歌，叫做 I Believe I Can Fly。听呢只歌我系听到喊嘅，我就系谂紧将来 咁早熟嘅12岁 谂住都开始谂呢啲嘢，因为我嗰时读书好差。咁嗰时我觉得哇，我人生我应该做啲乜嘢好咧？我又唔中意读书，咁我听呢只歌其实就系讲追梦。你要相信你就可以做到。啲细个有好多啲梦想，我就谂住哦，如果我唔系做 NBA 球员，我就要做一个歌手。系咯，你任何。嘢你都系可以做到，如果你相信。 嘉宾啦，就系冯允谦 J 风喺度嘅。 生活点样过，系咪由自己选择呢？ 新城资讯台星期四早上9点，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内自主人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马。星期四晚上12点，新城财经台精彩节目重温。 如果人想起昂个象牙蟹都会想起我们，因为毕竟都可能有4年是每个星期会有一些空运回来的。其实成本是贵，我们不会走一些、船运那些、因为我们是想空运是最短 最快嘛，是新鲜、 就是、所有东西。I believe그댄곁에없지만这个 concept 到现在都不变的，即可能是大量如果船运是便宜很多的嘛、即我过不到自己觉得是永远这个 concept 已经入了个心那里， 是觉得是空运在个厂那里做完制成然后再空运，对香港人我觉得是一个 promise 他们。 坚持你所坚持的，相信你所相信的，这个可能就是成功的其中一个原因。星期日下午1:30 FM99.7 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范振峰、 程海欣、 程海欣、 范振峰 开餐了。 恐怖热线， 甚至实在太多嘢同你讲， 系咧， 所以咧今晚都恐防听唔到啲听众嘅电话， 系啊， 系啦， 哦哦， 我相信佢哋好想听你一次过， 嗯， 系啦 ，show hand， 好嘛 ，show 唔晒 ，show 唔晒再嚟啦，嗱，因为。甚至经历过嘅嘢又有啦，而我同你经历嘅嘢都有啦、 一齐嘅系啊，即系舞台剧咯。 系啊，不如呢一节我哋讲下舞台剧啦。嗱、咁我一路都有做舞台剧啦，今年都再做啦，嚟紧10月份。咁但系大约6-7年前系嘛？ 有啦， 应该有6-7年前。 有。 咁我邀请嘅甚至系一齐嚟做一个舞台剧嘅。咁佢嘅角色咧都好得意嘅，即系做一啲类似。傻傻更更咁样，系咪？ 系唔正常， 唔正常嘅一个角色， 多正常。 系啦，咁我哋咧就喺某个演出场地啦，喺尖沙咀。 系咪文化？我都唔好记得。 我特登唔讲。 哦， 听到就听啦。 听唔到就算啦。 有个好有文化色彩嘅地方啦，系咁样啦。 好， 系啦，系咪有啲嘢发生啊？ 我都真系唔系好记得啦。 系， 但系嗰次好似算系唔系好严重，有好少事 啊。冇喺我哋度发生咋？ 系咪啊？喺 你记唔记得我一开波嘅时候，你全场熄晒灯噶，全黑嘅其实 系。 咁但系当时我哋有一场戏，我哋喺楼上有个位度开波先嘅，即系啲观众席嗰啲位。我哋有其他嘅演员咧，其实喺嗰度见得最多，因为全部黑晒嘛。 哦， 嗰刻就最多。 嗯。 我记得有个演员话佢以为是人，佢冲出去嘅时候呢就撞到啲嘢、 哦。 但其实嗰位唔 suppose 已经有其他演员、因为已经 on show 啦开始。大家都要喺其他个位置去 stand by。嗰度唔会有人。佢一开就撞到一个人。咁佢冇理，因为都理唔到啦，已经开始㗎啦。咁佢就冇理㗎，后来问返我哋咦点解有一个人企咗喺度。咁佢唔会喎，冇喎，嗰度唔会有个人喎。 你都好多嘅舞台劇嘅嘢吓。 我自己就冇遇过。 係。 即係冇乜叫遇过啦，但係周边嘅朋友演员係有囉、上次都有啦。有同事唔係同事啦，有个演员啦。 係、 演緊嘅时间佢有人拍个膊头。 嗯。 喺周边拍佢囉。 係。 咁佢真係唔会嘅，因为当时係 冇人喺度係咪隔离咗。 突然间多咗㗎嘛。 关呢件嘢。 係啦，咁就知发生咩事，佢係照做。 嗯。 咁呢个即係要靠临场執生，真係 要镇定囉， 要镇定嘅、因为其实你会好多时喺现场一发生嘅时候你好自然个反应嚟㗎嘛， 神嘅係啦， 我望 係啦， 但係唔望得㗎嘛，你望咗同个戏冇关系你就好古怪， 係呀係呀係呀， 所以係呀，呢个喺舞台劇嘅特别嘅考验。 欸，我同你一齐嘅我又记得阿贤啊，你记唔记得 啊？ 系咯， 你咪想讲呢、 好啊，讲下佢咯。 呢一位人兄啦，阿贤啦，就系一个舞台劇界嘅幕后工作人员。 嗯， 咁佢好有心嘅。 系。 系啦，咁但可惜地咧，佢都叫英年早逝。 系啦，好年轻嗬。 不如你讲啊。 我记得 你识佢先嘅。 我识佢先。我同佢做就系、做舞台劇咁样识嘅。小人国啊，我最记得啦。风 车草嗰个。 我又做过小人国。 系啦。 咁呢问题就係、有一次我已经好耐冇见佢。有一个你嘅书展我去探你去支持你。跟住有个男仔系咁望住我。咁我就同佢签完名我就话哎呀好耐冇见啦阿贤啊咁呢你知佢系有阴阳眼㗎嘛。咁於是呢你就话你后来你做完咗之后咪同佢倾偈啦。咁约佢第日同我可唔系我系咪已经同佢一起嚟过一次嘅。 嚟过㗎啦应该。 嚟过但好耐冇见啦。咁然后呢你就话再约佢嚟你嗰度。但好可惜呢就嚟唔到啦。佢已经就系嗰个 period 嗰度走咗。 因为佢系突然间呢个心脏问题嘅。就猝死啦咁所以走咗之后对剧场好多人都觉得哎好可惜。 可惜。 而我哋当时就 make 咗一个类似一个叫做 我只话还佢个心愿嘅我哋。 因为我哋话一起上嚟倾偈嘛。 又话同佢食饭㗎嘛。咁就做唔到啦呢件事。 咁於是我就話心姐既然阿賢走咗我哋要完成返當時所講嘅嘢不如你有一日上嚟我個網台節目啦。然後我哋加多個位就俾阿賢喺隔離。係咁樣做嘅。不過更加詭異啦有少少不可思議啦就係其實有一個高齡人士就睇到心姐隔離。點解好似有個男仔跟住咗你咁样，咁我后来话俾你知嘅。 同埋佢系拣食扬州炒饭啦，定咩？我记得嘅。 系啦，因为呢个高龄人士就 read 到啲嘢、就话哦，佢因为我哋话想食饭嘛。 系啊，想同佢食餐饭。 咁我唔知佢中意食乜嘢嘛。咁个高龄人士就话，佢好似话想食扬州炒饭，同埋想饮汽水。 系啦，系啦，系啦。 咁跟住我再问。 佢身边一啲好朋友， 嗯， 我话佢生前系咪中意食呢啲，咁佢就话都话系， 系，因为我哋未知前知噶嘛，吓，咁啊求其叫，不过摆多个位嘅啫，即系叫做，即系好紧要呢 样，完成个心愿， 个心愿咯，系啦，或者佢都好系啦，好安乐，可能嗰晚做节目佢都喺度噶， 唔出奇噶， 嗯嗯， 系啊，咁所以都即系有时人就系咁样啦。有啲嘢你控制唔到啦，见得两面。